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而是作文题目《我的志愿》，你有冇谂过想成为老师呢？有咩理由呢？ 我自己啦，希望我同一啲年轻人去倾偈，去了解佢嘅生命，去教佢一啲嘢。其实我系好开心嘅，即系过程我自己觉得好满足。 佢系中学生物科老师冯家瑜，想认识多啲老师嘅苦与乐，记得留意收听 《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今日早晨，我系萧乐文啊，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早前咧喺东涌。这个福朋喜来登酒店呢个检疫的其实两名检疫的男子就被发现他们的感染这个的新冠病毒，而且他们的感染的基因是100%相同，都是这个 Delta Plus 的。咁啊，见到港大的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呢，当时都怀疑是其中一名的男子呢是在房里面做运动的时候本身已经是有病毒的了。咁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呼出更加多的病毒，而透过扰流效应呢是感染到在另一间房的一个男子。咁而家最新咧，寻日咧卫生署咧就系话揾到喺两个人间房咧系有13环境样本咧都系验到有阳性嘅。咁多样本验到系反映啲咩咧？系咪代表可能个传染性更加强啊？定系呢啲病毒可能生存嘅时间系更加长咁解咧？咁另外咧有关于咧三中国泰货机嘅机组人员咧确诊，咁啊佢哋早前咧喺德国嘅法兰克福啦，翻嚟香港啦，咁入咗去社区啦，几日之后咧就确诊啦，并且系有呢个变种病毒嘅。国泰咧今日都有收紧呢一个嘅机组人员嘅措施系做嘅，咁包括就话海外嘅机组人员啦，翻到嚟香港头3日，每日最多离开屋企2小时，进行一啲指定活动嘅可以做，包括咧就系买一啲食品啦、日常生活品啦。日常的必需品、个人的户外活动、户外运动、或者是出外求医等等的，并且要是自己记录整个记录，避免是聚会。怎么看今次这些措施呢？打来18723，讲一下你的看法。又请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一下，由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所以先问一下现在即係嗰三名嘅機組人員啦，即係佢哋喺德國嗰個嘅酒店嗰度逗留過，後尾翻到嚟香港就確診嘅。咁而家都話三個人嘅源頭係一致啦，咁亦都話安排咗一啲曾經住過嗰間酒店嘅人員啦，即係而家翻到嚟香港咧，都係要入檢疫中心嗰度做檢疫嘅。你覺得對於香港嘅社區嚟講，嗰、那個傳播鏈係咪都可以叫做截斷咗噶啦？ 嗱，我諗要明白呢樣嘢，就始終外國而家佢哋嘅風險咧，比我喺香港係高嘅。凡係任何人喺外地翻嚟咧，其實我哋都要即係嚴正去看待。今次事件係一個不幸嘅事件，所以咧即係避免有第五波嘅爆發咧。而家將所有即係喺外地翻嚟，即係屬於即係機組人員或者係即係喺嗰度住過嘅人士咧，去檢疫中心或者喺嗰間酒店，隔離檢疫緊嘅搬去檢疫中心，我覺得係適合嘅安排嚟嘅。咁但係講翻即係貨機機組人員而家即係譬如國泰佢而家做最新嗰個指引咧，咁我諗即係始終都一定要做啲嘢嘅，即係唔可能話你完全即係唔做啲嘢去防範即係。機組人員佢走入咗社區，繼而可能有機會有傳播。嗱，咁我自己覺得問題就係夠與唔夠嘅，即係足唔足夠咁解嘅。 咁而家就話限佢頭嗰三天啦。咁但係問題始終都係即係佢都可以係出外。咁另外就有冇限制佢個屋企人啊？即係因為佢始終佢佢屋企人都有機會同住啊。醫學監察係咪同一齊住做緊咧？嗱，依樣嘢我諗都應該留翻俾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去公布睇下點樣。咁至於你佢哋每一日都要做一個即係我哋叫做抗原測試嘅。依個樣嘢就有做，肯定係一個冇做嘅。咁但係問題足唔足夠咧？即係如果唔係用核酸嘅方式嚟做嘅時候，係咪足夠咧？同埋呢個抗原測試係佢自己做啊，定還是係有人去幫佢做咧？咁樣嗱，咁我所以我諗有一連串嘅問題，即係我諗衞生防護中心都要睇究竟佢國泰出嘅內部指引咁係咪足夠？如果我哋覺得個風險都係仍然喺度嘅時候，我就想問啦，究竟其實而家你個機組人員，你其實都係要，即、就、係、是、都要係喺屋企嗰度進行醫學監察啦。其實嗰位機師或者進行醫學監察，佢都翻唔到工。咁所以變相其實係咪倒不如就真係正正經經，真係跟翻即係一般市民佢哋喺檢疫酒店進行呢、這個即係、就是、強制隔離啊？做呢、這個檢疫咧，咁呢個可能仲會比較安全啲咧。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政府都真係要睇睇，因為我哋今日又聽到就係話即係我哋有一啲個案咧，又係服藥咁啊，去即係迪士尼又要封一日啦咁樣。咁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啲即係隱性傳播鏈或者喺社區的話咧，咁啊真係會影響到嚟緊。即係同國內嘅通關嗰樣嘢，我諗政府可能真係要同航空公司咧，真係有個緊密嘅溝通，就係有冇方法咧，就真係可以真係截斷得到。其中一個方案，我自己覺得就真係請翻多啲司機機師啊，同埋機組人員咧，喺佢編制個間期上咧係可以鬆到啲，因為而家我哋唔係話即係我哋截斷曬所有航班出入。影響我哋即係日常一啲香港市民嗰啲嘅貨運嘅安排。而家問題睇到就係佢哋啲機組人員同埋機師唔夠。嗱，咁依個正正就因為導致到佢哋而家要作出一啲豁免各方面嘅安排。咁所以呢樣嘢，我自己覺得政府係有責任咧去同即係航空公司咧去溝通依方面嚇。 OK， 嗱，即系嗰个机师嗰个人手方面，系咪可以一次过去加呢、這个？就要可能问翻啲业界啦。但我想知啦，你觉得如果唔系好似而家嘅做法，类似一个家居检疫嘅方式，系喺翻一个检疫酒店或者一个指定地点做检疫嘅，你觉得要检疫几耐咧？七日啊，定14日啦、啊，定21日啦、啊，定系好似有啲另一啲说法所讲，直情机组人员可能系一个闭环式嘅管理，可能佢翻两个月工，一路都系一个闭环式嘅状态，一个环境，去到佢要入翻个社区啦，咁佢就中间要隔离14日啦，跟住先至入翻去个社区，定系要去到咁咧？你觉得应该要点做咧？ 嗱，所以其实闭环式管理有闭环式管理嗰、那个好处，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即系咁，你其实如果喺咁嘅情况下，咁点解唔跟翻正常一般市民做嗰、那个做法咧？咁样我自己会觉得。閉環式管理唔代表你冇機會，可能即係喺海外翻嚟嘅機組人員，佢又會帶住一啲病毒咧，跟住喺嗰間酒店又開始即係爆發㗎啦，等等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都係有一個相關嘅風險，同埋咧就話你要限制佢哋喺當地即係一啲高風險地區佢個活動。即係以往即係照我認知就係佢哋可能未必會落機嘅，咁即係譬如去到當地之後，佢未必會落機，咁原機跟住又翻翻嚟，咁佢哋有兩組嘅機組人員咧就一先一後，即係去程嘅就係一組嘅機組人員，回程就係另一組嘅機組人員，咁所以變咗佢哋唔會過勞啊咁樣。咁但係問題而家就容許佢哋喺當地嘅一啲嘅指定酒店去隔離。咁會唔會因為咁樣佢哋接觸當地人多咗啊嘅時候感染咧？咁我諗其實都真係 每一個環節，即係我諗航空公司都要即係諗一個方法咧，係將呢啲咁嘅風險減到最低。 我意思係話，即係佢哋閉環式管理唔係淨係喺外地，喺翻到嚟香港都唔可以有一個入社區，起碼都係可能維持一段比較長時間嘅閉環式管理，咁方便佢哋做嘢啦。咁真係要放假嘅時候就做翻一個檢疫，可能係做翻十幾日嘅檢疫咁。同埋頭先你話啊，即係都覺得應該唔好做一個嘅家居嘅檢疫啊嘛，直情可能去翻個你頭先話正正經經喺一個檢疫酒店嗰度做啦。你覺得應該個檢疫期係要幾耐咧？又 其實檢疫期我先答後邊啦。檢疫期其實我諗視乎佢即係有冇接種曬疫苗啦，兩針定三針啊。咁另外就係佢屬於咩地區化？我諗其實基本上同一般嘅香港市民應該一樣嘅。咁另外就話你頭先話翻到嚟香港做閉環式管理，我覺得依個係可以考慮。咁但係問題就話，其實我諗最緊要咧，都係要睇翻佢去到當地，即係佢哋個活動係點樣，同埋咧航空公司俾佢哋嘅指引係咪嚴格遵守。 Okay. 因為如果唔係的話，你都即係翻到嚟都係有機會感染咗，咁你又係會即係可能都會搞到一。即係都會周圍都係有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要喺呢個風險管理嗰方面咧做得好啲啊。 係嗱，另外頭先就講到啦，嗰兩宗涉及Delta 嘅變異病毒株啦，咁啊喺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嗰度咧就之前做檢疫嘅，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嗰方面咧就喺嗰兩間房咧揾採集咗73個環境樣本，有13個咧都係呈陽性嘅咁。我想知而家咁多，即系算唔算多啦？首先呢个阳性嘅环境样本喺个比例上面，同埋系咪代表住佢哋嗰啲病毒嘅存活嘅时间都系相对长啲咧，或者个感染性会长啲咧？有冇反映到啲咩嘅呢个？ 我谂最主要就要视乎翻当事人佢喺间房嗰度，佢即系做过啲咩嘢啦。譬如如果你喺房里边做运动嘅，咁你大量释出即系你体内嘅病毒。咁自不然你就會即係喺房裏面呢透過一啲近距離嘅空氣傳播啊、飛沫啊，去沾污到你各式各樣嘅物品啊、物件啊等等。咁我諗最主要即係見到有咁多環境樣本有呢，其實只不過反映即係嗰位當事人佢喺一個特定嘅空間即係有限嘅空調啊，或者情況下呢，咁佢的而且確係會將個病毒量推高，咁當然就另外佢本身個病毒量係咪高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咁我諗暫時就唔可以講話佢係嗰個即係佢停留喺嗰啲物件嗰度係特別耐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即係 L 線 ER 咧，或者你嘅 Delta 變種病毒，或者我哋而家講個 AY.2 嗰個咧，咁其實都係屬於相對地比較高傳染性啲嘅，如果對比翻 Delta 嗰個原始個病毒，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我諗即係當然大家一定要好留心啊，留意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曾奇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曾奇欣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之前啦嗰兩位嘅確診嘅男子啦，喺東涌福朋喜來登酒店，咁而家就話揾到一啲嘅樣本都係呈陽性嘅。咁另外都講到國泰一啲最新收緊有關於機師翻嚟香港一啲機組人員翻嚟香港之後嘅一啲嘅措施嘅。嗱，電話旁邊有陳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我姓陈嘅，我 从事 冷气专业咧就好多年噶。咁通常酒店房间咧系密封嘅管理嘅，譬如佢会保持咧就有100嘅先锋量咧就入去依间房间，然后经过浴室咧嘅排气咧会有100咧就排翻走。但系咧就当你着咗个浴室嘅灯或者系抽气扇嘅时候咧，就会有300嘅排出。咁多出嗰200嘅排出嘅话呢，为咗保持嗰个房间嘅气压平衡呢，嗰200呢就会经走廊，然后经过嗰个房门嘅门隙，然后呢就再经过浴室嘅门隙，就进入咗去浴室。咁呢啲咁嘅空气呢就会污染咗呢个浴室里面呢毛巾啊、门嘅门柄啊等等。咁呢如果你係想知道我所講係咪正確嘅話咧，你只需要揸住一條毛巾，即係揸住一條紙巾，就喺嗰個門隙嗰度，或者喺你想測試嗰個風嘅流向嗰度， 憑咗個紙巾嘅擺動咧，你就可以知道嗰個風向係點樣流動噶啦。另外咧，你可以亦都可以咧，我哋嗰陣時咧就會用一色粉，你只需要咧喺一間房間嘅門邊浸一些小色粉嘅時候咧，咁然後咧就係、是、開著隔離房嗰個抽氣扇嘅時候咧，你就會憑嗰個色粉染咗邊一度嘅地方咧，就知道嗰、那個。空氣嘅流動係點樣啦？所以咧，如果你係要避免一個啊感染嘅話咧，其中嘅方法咧就係、是、要將所有隔離酒店房間嘅裏面嘅窗要保留一寸嘅空隙，一寸好咯、哦。咁然後咧就係、是、所有酒店嘅房間嘅抽氣扇咧就保持啟動。咁然後咧所有房門嘅門隙用完嘅時候咧就要。用條毛巾摺咗個門隙啦，咁亦都要通知嗰啲房客咧，開門嘅時候一定要學生有把抽氣扇。 OK， 好啊，唔該曬陳先生。咁佢就話佢做一啲酒店冷氣嗰啲非常之熟悉嘅，咁亦都頭先講咗啲酒店通風啊，點用啲方法去留意嗰啲通風啊，係咪喺個門罅度吹入嚟啊等等嗰啲嘅情況嘅。嗱，另外頭先都講到啦，三名嘅貨機嘅機師咧就係、是曾經喺德國法蘭克福一間酒店嗰度住啊，咁啊因應衛生防護中心要求咧，曾經喺當地住過呢一間酒店嘅人咧，翻到嚟香港之後咧都要係做檢疫隔離21日嘅。咁啊見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話啦，有關嘅安排咧涉及咧130名嘅貨機機師，對香港嘅貨運咧都係造成唔少嘅影響啊！咁提到呢個情況啊，又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香港物流協會會長袁美儀工程師嘅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袁美儀工程師。頭先咧講到呢一個嘅130名嘅貨機機師，根據特首所講啦，因為呢個措施就係因為佢哋住過德國嗰一間嘅酒店，咁而家都要去做檢疫啦。咁以你所知，呢、這個對而家成個香港嘅貨運啊，或者進出口啊，有冇影響啊？ 其實一定有影響噶啦，因為點解咧？其實本身貨運業咧喺飛機嗰方面咧，其實就已經需求大噶啦，因為而家淨係得貨機冇客少好少咗好多客機啊嘛已經。咁我哋其實所有貨運係依賴貨機嘅話咧，咁其實如果再加埋咁嘅情況咧，嗰、那個運力一定係下降噶啦。再加埋嚟緊咧，每一年我哋係聖誕啊，即係12月啦、新年呢啲係我哋全年嘅旺季嚟噶嘛。咁啊，更加會受到影響咯。 OK， 但等想你簡單講下先，即係130名嘅貨機機師，大家都想有個畫面了解到，其實係佔咗即係整體成個行業嘅貨機機師幾大嘅比例咧？即係少咗呢個比例嘅機師，去到而家話去到21日啊，即係入住間酒店起計21日，其實嗰個佔嘅比例係真係有幾大咧？ 比例有幾大咁樣係咪啊？因為其實啱啱我哋最主要我哋個 carrier 就係國泰啦，係咪？咁啊得一間大少少，其他嗰啲都係比較規模細少少嘅。咁再加埋咧，就因為疫情嗰陣時候，我哋都做咗好大規模嘅裁員，係咪啊？咁啊，所以其實我相信咧，呢個最少應該影響最少影響30%咯，最少。 130名嘅貨機機師有冇話，即係每日係揸幾多嘅貨係要進出香港啊？有冇呢啲數嘅？以你了解？ 呢個好難估計喎，因為點解其實航班長短唔一樣，同埋佢哋飛長途，咁但係佢哋要停一停。咁就短途雖然佢可以即時返嚟咁樣，咁所以其實個計算係唔一樣嘅。 所以暫時有冇話呢段時間你哋有啲貨都出唔到啊，運唔到去啊，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其實呢早喺之前呢一直都有呢個存在㗎啦已經，咁根本未係有呢個爆發之前。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船運嗰度呢已經我哋係供應鏈已經受阻㗎啦已經。因為去年開始啦，咁因為好多國家佢哋因為係封城啊，咁所以影響到呢好多船運嗰啲已經係 delay 啊，同埋可能去到嗰時當地嗰時候呢啲碼頭唔夠人開工啊。咁亦都影響緊佢哋嘅裝卸啊，或者其實佢哋嗰啲貨物嘅進出嘅啦，已經。咁其實由去年開始到而家，個運費一直係飆升㗎，冇跌過運費。咁再加埋選運已經係好多航班，因為咁嘅原因啦。除咗歐洲、美國之外啦，其實泰國啊、越南啊都曾經試過封城啦，即係同埋鹽田啦都試過啦。咁影響到其實好多咧貨運本身佢可能。

香港的足球小将加油！港台电视三十二支持本地足球发展，体坛直播三十二现场直播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精选赛事，而赛事精华亦会在星期日晚7:05港台电视三十一超青足球小将送上。港台电视引发青春足球风暴。 2021年11月17日，国泰发出新指引，机组人员返港后首3天，每日只可离家2小时。 最新失业率回落至4.3%，餐饮服务业回落幅度明显。 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再延期至明年11月举行。 中美元首举行视像会晤，谈及经贸、气候、抗疫、台海等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头先咧就系讲翻啊，国泰有3名嘅货机嘅机组人员啦，之前就喺德国翻嚟香港啦，咁啊怀疑佢哋喺当地嘅酒店咧系受到感染，咁政府咧早前就公布要求国泰所有喺11月1日之后曾经喺德国咧入住嗰间酒店嘅机组人员啦，系以及其他曾经喺嗰个酒店住过已经翻香港嘅人啦，都要去检疫中心嗰度咧系接受强制检疫，咁就话要检疫到直至佢哋系离开嗰间酒店起计21日为止，咁而家就话可能都涉及咧成差唔多啊130名嘅货机机师嘅，对成个货运业嘅影响系点样咧？继续同阿袁美仪倾啊，袁美仪咧就系香港物流协会会长嚟嘅，头先都一路倾紧噶啦，继续倾下啊，早晨，袁美仪。 是你好， 头先就讲到一啲情况，而家社会上面有啲意见就话啊，会唔会除咗一啲货机机师都好，都未必净系做个家居检疫，直情可能系集中喺检疫酒店啦，或者一个指定嘅点嗰度做一啲检疫。个期都唔同人有唔同讲法啦，有啲话可能一个礼拜，有啲话可能14日2个礼拜咁样嘅。你自己点睇呢一啲嘅讲法咧？即系从个风险上系咪都有需要，定系从嗰个嘅货运上，你觉得呢一个会更進一步去打擊嘅咧？你點睇呢個？ 其實頭先都講咗啦，貨運業一定係受打擊嘅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即係政府唔係話強迫性係有啲 airline 係自己自愿性咧，係我都加係贊成啦。因為點解？其實疫情大家都有責任去大家係防止嘅。咁你問到譬如話究竟7日好啊，定係3日好啊，定係更加多啲？咁其實你見到而家好多變種嘅病毒咧，其實已經超出咗係21日，有啲喺其他國家翻嚟咧，佢已經係強制性21日，但係仲要係加3日先發現咗有問題噶嘛，係咪？咁其實咧，你好難估計就係做到幾多日叫做好。咁但係好過冇啦，因為點解？其實如果佢嚟到翻到嚟，我都建議就即係最基本應該係7日，譬如話自我隔離。咁就你話喺屋企做定係話係指定地方？當然，如果唔係個個好似即係屋企可以自己獨立，可以分出嗰個情，即係分出分流啊，或者係分間一個獨立空間嘅話咧，咁其實我相信航空公司都應該或者係都應該要幫一幫手，睇下點樣安排一啲獨立地方。咁就帮助喺呢啲一个情况出现囉，因为减少其实好多影响到其他嘅公众市民囉。 但据你所知，如果真係再长啲做一啲检疫好啦，咁即係令到一啲嘅机师嘅供应再少咗啦，要搵一啲人去代替，譬如过往譬如先裁咗员嘅，搵去重聘返佢哋，又难唔难呢？对于你哋货运界嚟讲，有冇傾过呢啲，有冇考虑过呢啲？ 其實呢，如果他們做到一個輪班，其實應該可以做得到的。同埋因為點解始終機師是專業的嘛。咁佢同埋佢哋 keep 住要 hold 翻住個牌嘅話咧，其實佢都要枕住都要有翻嗰個駕駛嗰個時數噶嘛，而 keep 翻個牌。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方法咯。咁因為之前你知道我哋淨係客機，我哋都減少咗起碼最少 50% 啦，因為疫情。 即係所以覺得可以請翻啲人退休嗰啲請翻就得唔得㗎？ 退休就應該要個測試啦，因為佢哋要試要睇嗰個咩視力啊，咁同埋其他唔同嗰個健康狀況咁，因為上到去揸飛機，佢哋個狀況係唔一樣噶嘛。 嗯，頭先我聽到你咧提過話，即係尤其是嚟緊有聖誕新年啊，如果嗰啲嘅空運嘅成本再升，可能都會轉嫁去俾消費者。其實呢度會佔幾多啊？即係你預計可能一啲貨品嘅價格可能會加幾多啊？因為呢一個空運成本。 依、这個空運成本啊，因為其實而家就係估算，因為點解？如果真係咁樣 keep on 落去裏邊啦，咁我覺得最少 30% 都難幸免嘅啦，係因為個運費個增加，即係所有營運嗰啲都增加，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就係如果 airline 佢越早推出一啲指引嘅話咧，咁就會更加好，亦都希望咧，其實啲機組人員咧大家自律咯。咁我聽佢哋講咧，其實喺外站其實佢哋都有啲指引嘅，譬如話佢指定嘅點對點嘅交通啦，咁同埋入到去房間裏邊，佢哋只可以一次性用啲房卡，唔可以用第二次嘅，即系只可以入同出一次啫，咁就你就冇得再用噶啦。咁同埋就系减少一啲对外嘅接触啦。咁我觉得其实佢哋都有个好清晰嘅指引。咁最紧要就系机组人员佢大家自律去做。而翻到嚟嘅话咧，我又觉得除咗自我即系自己 mark 低嘅行程之外咧，其实我都建议有啲手带之余，其实真係要有個健康碼，追蹤得到佢去過咩地方。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靠自己去 mark 低個行蹤嘅話咧，依、這個就真係有少少即係兒戲咗啲啦。咁同埋如果我哋追蹤得到佢去過咩地方嘅話，我哋起碼可以及早去阻止再去擴散。如果有問題發生嗰時候 ，OK 好啊，唔該曬袁美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美儀就係香港物流協會會長嚟嘅，咁啊講到而家啲嘅機師啦，因為有一啲嘅檢疫措施啦，咁啊令到貨運喺機師方面嘅人手供應咧都係少咗，佢都話對於貨運咧係有一啲嘅影響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休息一陣。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而家香港暂时打伏必泰的年龄下限都是仍然是18岁。科興的下限是18歲，伏必泰是12歲的。早前負責是審批疫苗的緊急在香港使用的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就開會，就說建議批准將科興的年齡下限去到3歲，即是說由18歲降到3歲。不過這個建議都要再經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和食衛局局長是看看是否支持這個建議。如果真的落實的話，即是說12歲以下的小学生都可以打针咯，打呢个新冠疫苗咯。又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系家长方面嘅，系大埔区家长教师会联会会长何主平。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何主平。头先讲到专家委员会啦，这个嘅建议，科兴就佢哋建议可以去到三岁就打啦。咁你哋作为即家长嘅话，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啊？放唔放心啊？ 其实咧，我相信咧，而家家长普遍都系抱住呢個觀望態度嘅，咁我相信，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喺政府啊同埋啲專家咧，要多啲出嚟講啦，即係有關呢件事，即係話會唔會對啲細路有好大嘅影響啦？咁亦都我聽到啲專家講咧，因為咧科興咧就接近我哋而家啲小朋友啊，即係每年都打個流感針，即係嗰個模式嘅 滅活疫苗啦，都 係係啦係啦，所以我又相信咧，即係喺即小朋友嚟讲咧，应该比较会接受到嘅，即系冇咁强烈咧。 你剛才說觀望那個的原因，或者你們還考慮什麼呢？或者剛才你說希望專家講多些，其實這段時間都很多專家講很多不同的看法的。 咁所以就係話要即係更加要用多啲力啦，咁同埋即係都係又係講嗰句啦，即係呢個即係而家普遍啲家長都係睇下，喂而家啲數據問題嘅啫嚇。咁、我亦都相信嘅，如果即係政府真係話推行嘅話咧，咁某程度上咧有啲家長又會即係會打先嘅，即係有興趣嗰啲會打先嘅。咁嗰啲觀望態度嘅咪會睇下嗰啲打咗之後係點囉，即其實即呢個心態好正常嘅、 但你覺得有啲家長會打先，係咪都因應自己嘅仔女可能唔同年級有唔同諗法，或者你自己作為即係家長教師會嗰方面，你自己睇到啲家長邊啲年級嗰啲家長係特別緊張啲呢，想快啲打呢？ 其實我覺得唔係個年級問題嘅、即係佢覺得即係有啲家長覺得係有需要嘅， 边啲多啲噶？有冇 好正常嘅？即系好似我自己个人咁，我觉得我系有需要嘅，咁我又会打咗咯。咁、我除咗即系我讲我个人啦、我除咗打咗，我仲即系每14日我都做一次检测嘅。即系呢个就睇个人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吓。 有冇家长对于而家讲紧话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话建议批准科兴咧嗰个接种年龄嘅下限咧去到3岁咧，点睇咧？18723D1 18723D1咧，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头先咧就同紧阿何主平倾啦，都继续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降低到3岁可以打科兴啦，即系话啦，12至17岁嘅未成年人士啦，可以拣打伏必泰，可以拣打科兴，但系讲紧3岁至11岁嘅小朋友咧，就只可以打科兴。对于家长嚟讲，尤其是可能3岁至11岁只可以一隻疫苗去拣，这个会唔会都令到家长决定打唔打嘅时候会多咗一啲考虑咧？ 我觉得咁嘅，即系如果佢唔想打嘅咧，你同佢讲乜佢都系唔打噶啦。 即系边只都冇所谓，对佢嚟讲。 系啊，即系嘅，即系如果佢系想即系觉得有用或者即系佢有需要嘅，佢就一定唔打嘅。咁同埋咧，即系我亦都可以咁讲啦。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大家留意睇下咧，其实小朋友咧。佢真係嘅，即係大家一齊喺度玩嘅時候咧，即係好肆無忌憚啊，掹曬口罩啊，又成。咁我亦都聽過阿袁國勇講嘅，佢話其實小朋友咧，即係感染到好容易，即係佢哋個抵抗力好啲就好容易，即係好嘅。但係喺佢周邊嘅人咧，亦都大家一齊感染咧，就大件事啦。 即系唔系净系整香港小朋友， 系 周围啲人。 如果佢啲家长，即系唔好话家长啦，即系通常好多时小朋友都系因为家长要搵食啦，就由啲阿爷阿嫲啊，或者婆婆啊嗰啲公公啊带住，咁嗰啲先至系即系最大件事嘅人。 但我想知道，譬如你哋作为家长咧，而家成日都话啦，即系全校要复翻面授课嘅，因为小学呢段时间好多学生都系打唔到针。如果日后真系可以打到针啦，佢哋个年龄下限可以去降到可以合资格打针啦。复翻课面授课呢、這个会唔会都对于家长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去安排啲小朋友去打针咧？ 我可以咁讲，全面复课嗰个咧，唔系一个诱因嚟嘅，对啲家长嚟讲，真 的。点解咧？即系成日都话影响佢哋成个学习生活啊嘛。 喺小学或者喺幼稚园嚟讲咧，都唔系好特别好需要呢个全面复课嘅。但系喺中学嚟讲就系需要嘅，吓、呢、這个就真的。 即系所以都未必系呢个太大考虑啦。即 系系啊，即系如果你幼稚园啊或者小学嗰啲未必系咁吓。 但另外就有啲就话啊，而家3岁至17岁横跨好几个学习阶段嘅，幼稚园、小学、中学啊，系咪一次过？如果批准嘅话，都降晒去到3岁就即刻打，定系分阶段咧？咁你自己作为家长，或者听到身边啲家长，系咪都想急住一次过，定系都系慢慢睇定啲分阶段去即系俾呢个科兴可以打嘅咧？ 我觉得可以分阶段嘅吓，咁同埋有啲即系我都系讲头先嗰句啦，即系有啲系系。想打嘅佢可能就會係急不及待去打嘅、即係好似我哋話第三針咁、一話有一打，你見到排曬隊噶嘛？ OK 啊，咁呢啲我諗係個人意願咯、 okay. 好啊，唔该晒何主平，多谢你啊，讲到有关于一啲家长嘅谂法。何主平就系大埔区嘅大埔区家长教师会联会会长嚟嘅，继续揾下有冇啲家长。如果对于讲到话建议，而家就系顾问专家委员会啊，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建议批准话科兴接种年龄嘅下降去到三岁，欢迎大家打嚟1873111。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研究，都系同疫苗有关系嘅，同疫情都有关系嘅。咁啊，见到城市大学咧就公布一个叫跨地域嘅比较研究。问了好几个不同的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日本、南韩、美国、英国等等，分析他们这几个地方的一些居民对于疫苗接种、啊、或者对于疫苗的政策、啊、或者相关的信息恐慌的态度。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聊一下，有城大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郑伟，早晨。 早晨，罗文。 早晨，郑伟，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们为什么找这几个地方去做比较，还有得出了什么的结果，整个研究是什么时候做的，找了多少人啊？ 我们主要在6月中到30号做的，有成7200多名的受访者。找这些地区就主要是想看一些比较发达经济体，同时之间又有一些的东西方的一些的比较啦。咁譬如香港同新加坡，当然大家成日都中意比啊，英美又系啊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做咗啲研究咁样。咁主要嘅比较特别嘅即系 finding 咧，就系可能就大家都会估到噶啦。年轻人咧就相比年长嘅群组咧，就比较对疫苗嘅安全性啊或者成效系有保留嘅。咁就40至49啊60岁以上呢个两组就比较就唔係好担心，而且将一啲长时间面对社会限制嘅一啲措施啊，佢哋都相对其他组别呢就冇咁关注嘅。 嗯， 係啦。 除咗年龄同埋收入群组，我见你哋都有比较喎，呢、這个。有 啲咩 原因呢、這 个。而呢个当然都又系好特别啦，就係即係年轻人同埋最高收入嗰啲呢，就喺嗰、那个即係牽涉到一啲防疫政策上面，亦都比較擔心佢個資料會被濫用。咁、我諗呢個係牽涉到佢哋對於privacy， 即係個人私隱嗰、那個比較 concern 啊。因為最收入嘅群組都可能包括一啲即係 expats 啊，即係香港工作外國人嗰類。 正話我見咧，你哋今次有比較到一個都幾得意嘅，叫做疫苗陰謀論指數，其實係點樣計出嚟嘅咧？又 係啦，咁我哋就其實就因為呢個實都喺大家都成日講嘅，即係牽涉到不實資訊啦，到底幾大程度上影響緊即係市民嗰、那個即係接受疫苗嘅程度咁樣。咁我哋就嘗試咧，就用三組嘅問題就去做呢個疫苗即係陰謀論指數嘅。第一就會問你覺唔覺得疫咗打咗疫苗就係所謂嗰啲藥廠賺更加多錢啦？第二就係話會唔會打咗疫苗其實係呢啲疫苗係會嘗試改變人嘅基因嘅咁樣，即係好 extreme 啦，好似個問法。咁第三就係疫苗係為咗監控同追蹤嘅咁樣。咁呢三樣嘢我哋將佢整成一個疫苗指數。咁但係我哋如果淨係睇呢三樣嘢咧，香港咧，即係譬如個 scale 係一至七嘅個比例，問佢到底你幾信係為呢樣嘢咧？ 即係七係最高分係嘛？ 係啦，七係最高分，即係就最信啦，而且相信頭先我講三樣嘢。咁香港人基本上係三點八幾。而其他地方呢是基本上即是他们比个平均值是高的，差不多最高的。 即是香港算是最高，最高是不是？ 是啦，全部六个地区啊入面是最高的。咁其他嗰啲可能都是 3.4 啊 ,3.5, 睇下咩是刚才我讲三个 item 里面有 item 的。咁但是即是香港是突出的。 点分析呢背后嗰个原因是啲咩呢？我想知道。 首先就在呢段時間，不過坦白講，香港是最突出，但是其實咧，嗰六個地區入邊咧，真係疫苗陰謀論指數係正嘅咧，其實都有四個。 嗯，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話，我諗背後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到底由邊度攞資訊。OK， 其中一個我哋再做咗一個 關係呢，就是話如果佢喺傳統媒體接收資訊呢，佢就基本上就比較冇咁容易接受認為音樂論嘅。 嗯， 即係譬如電台、電視或者係一啲傳統嘅報紙咁樣。但如果你係社交媒體呢，就會比較多。咁跟住而呢個疫苗接種率，唔係呢個陰謀論係直接影響到佢哋嘅，即係高低係直接影響到佢哋接種疫苗嘅意欲嘅。 嗯， 即係呢個 pattern 係好明顯。 即係咪意思係話網上面有一啲假嘅資訊定？因為其實而家可能網上面嘅平台有時都係嚟自傳統嘅媒體噶嘛。咁個分別係啲咩咧？你哋睇到兩者佢哋吸收資訊嘅來源？ 是啦，所以有一个最特别呢，我哋反而问咗一个叫科学报告，即係觉得諗下諗住科学报告啲人俾心机去睇，真係有啲 medical 嘅，咁应该呢一个呢就会减低佢哋相信疫苗阴谋论嗰样嘢啦。但反而呢嗰个指数係好高嘅，即係话嗰个係正面嘅，即係你睇咗括弧科学报告之后，你反而会有相信阴谋。咁我估呢个其实牵涉到就係、是有係好多 social media 嘅人都係而家傳嘅係一啲嘅傳統媒體嘅報道，但係仲有好多咧，突然間就話啊，即係譬如可能你喺某一啲電即係社交平台就會好突出，佢寫住啊，我哋呢啲係科學數據翻嚟㗎，打疫苗會點樣點樣點樣嗰類嘅嘢咧，即係市民可能未必有咁大嘅。可以完全判斷到嗰啲資訊其實係咪真係科學研究，定係話加咗科學呢兩個字 ？OK， 但可能嗰啲更加煽情 ，OK， 更加會係啦咁樣嘅情形出現咯。 明白。阿鄭偉，我想問你九點鐘之後同你傾一陣得唔得？我見你個研究仲有啲關於譬如恐慌信息啊嘅一啲比較嘅，這個我都想了解一下呢、這個。 好啊，好啊， 轉頭翻嚟再揾你再傾多一陣啦，好嗎 ？OK， 好。 好，唔該曬鄭偉。鄭偉咧就係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嘅副教授嚟，講到佢哋一個研究，比較咗好幾個唔同嘅地方嘅，有關於一啲疫情同埋一啲信息嘅諗法。 《日報》相關報導就提到，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森伯接受訪問嘅時候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美峰會上對台獨勢力採取斷言措施的表述相當罕見，是要向美方強調台獨問題的危險性和爆炸性，但他認為關鍵還是美方怎樣做。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峰說，會晤釋放出中美需要回到相互尊重、協調合作的信號，但兩國關係只是回穩，還未回暖。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三名由德國抵港的國泰貨機機師先後確診新型肺炎，政府表示極可能在當地的酒店染病，國泰今天起要求機組人員抵港頭三日留在家，而每日最多只能夠離開家兩個小時購買食物和進行病毒檢測等，並且需要記錄行蹤。有空姐說新的要求帶來不便，事前亦都未獲諮詢，專家就認為對防疫來港仍然未夠穩妥。特首林鄭月娥就說，今次事件已經令到130名機師隔離21日，不擔心再有同類事件發生，但是強調沒有影響與內地商討通關。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今年8至10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是 4.3%， 與7至9月比較下跌 0.2 個百分點，而今年10月因為失業而領取綜援的個案按月下跌 1.4%，但數字仍然比疫情爆發初期劇增 49.6%。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勞工市場應該會繼續改善，但幾乎接近冰封的訪港旅遊業仍然是制約因素，有工會促請政府認真思考加強勞工失業和就業不足情況下的支援措施。《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有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昨日公布最新的薪酬趨勢調查，香港僱員今年平均薪酬增長是 2.5%， 比起去年高 0.4 個百分點，展望明年平均加薪 3.2%， 扣除通脹之後，實際的薪酬增長 1.1%， 是今年實際薪酬增長大約兩倍，但是運輸及物流業的加薪幅度仍然跑輸大市，同時香港的薪酬加幅仍然落後於內地、台灣和新加坡等鄰近地區，機構相信香港的白領需要再努力3-4年才能夠回復疫情前的加薪幅度。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一項追蹤調查發現，本港3至6歲的基層兒童 超重或者超重風險比率由疫情前的 15% 激增到疫情後的 25%， 幼兒平均運動量亦都不達標，七成半幼兒每天攝取過量鹽分，近六成每日攝取鈣質不足，出現營養失衡。調查亦都發現過半基層兒童有蛀牙問題，有幼稚園校長說發現五歲學生竟然有十幾隻蛀牙。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昨天早上舉行首次的視像峰會，雖然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但仍然達成兩個原則共識，避免關係進一步惡化走向衝突。社論說，只要雙方管控好分歧，縱使競爭激烈，亦都不會失控滑向衝突，亦都有助中美回到既競爭又合作的軌道之上，對中美以至全球來說，這個是最符合各方利益的選擇。星岛日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会晤达成了两项重要共识，一个是强调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二是两国元首都表示反对打新冷战。社评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拜登虽然承诺美国坚持一中原则，不支持台独，但美方必须要有实际行动，不能够继续讲一套做一套。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讲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和沙田裁判法院收到粉末可疑信件，分别寄给两位有份审理修例风波暴动案的法官。社评说，恐吓威胁法官的恶行，法治社会绝不容忍，除了加强依法惩处之外，更加要从教育入手，让尊重法治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继荷里活影星尼哥杰曼获豁免检疫来港拍戏，激起全城哗然之后，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又被揭发获享同等特权，而且是在港府高调宣布取消银行业高层免检疫来港之后发生。政论话，一再有个人身份人士获批免检入境，加上机师接二连三染疫，整个防疫系统随时崩溃。东方日报政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现在龙尾就在屯门公路近丁九，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车龙排到去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叶振东，主持这个节目已经有五年半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当然经历了不同的政治风波，到现在各位年轻人都仍然能够保持批判思考，理性讨论。我相信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香港的未来真的靠大家了。欢迎继续收听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 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2021年11月17日，国泰发出新指引，机组人员返港后首3天，每日只可离家2小时。 最新失业率回落至4.3%，餐饮服务业回落幅度明显。 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再延期至明年11月举行。 中美元首举行视像会晤，谈及经贸、气候、抗疫、台海等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又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城市大学的一个研究，比较到香港、新加坡、日本、南韩、美国、英国等不同地方的一些居民对于譬如他们不同年龄的群组对于疫苗的安全成效的看法。刚才提到一个叫疫苗阴谋论的指数也都比较。另外我见到呢就是今次的研究都提到一个叫做信息恐慌的程度。这个都想问郑伟继续跟他谈。郑伟就是城大公共政策学系副教授嚟噶，继续同你倾下。郑伟，早晨。 系早晨，小文。系 头先你哋讲到系咯，嗰个恐慌程度，这个比较6个地区，香港算系排第几啊？这个 就反而香港系6个地区入边最低。 原因 咁我谂呢个都有一啲合理性嘅，即系话，即系香港始终那个一路都清零啦。这个系我哋讲紧嘅系对成个疫。即係新冠疫情，即係嗰個就唔係接種疫苗啦，即係嗰個 ID 即係 DV 咁樣。咁呢個可能同香港一路其實相比其他地區不斷有 cases， 即係有每日都有好多嘅cases 啊，甚至死亡案例都好高咧。香港係相對低嘅，咁所以亦都係1:7啦。香港其實可能3.3。其他地區咧，基本上平均都係4以上嘅。 但所謂信息恐慌咧，我想知道究竟高啲好啲定係低啲好啲咧？有冇啊？ 其實就應該係講佢唔會因為即係應該係低啲咧，就即係證明佢唔會即係唔會 panic， 即係可能其實即係可能有多啲空回轉嘅空間去睇其他嘢或者聽其他人講， 即係可能冷靜啲咁係嘛？ 冷靜啲係啦，咁樣。 Okay. 這個對於譬如嗰個地方，即係呢個恐慌指數，對於嗰個地方嘅疫苗接種率有冇關係嘅？有冇問到呢啲㗎？ 我哋咧就冇直接去 run 嘅嗰個比例嘅，因為比較多信息出嚟。咁但係就我哋呢個其實已經係第二期嘅即係研究嚟嘅。第一期做嘅時候其實係有一定的正面關係嘅，但係嗰個就對，主要是對不同年齡群組的影響會比較大咯。 好、okay. ， 係啦，即係係啦，就地區嗰個就不是太明顯。 我見你哋都有一啲建議喺呢個調查得出，譬如頭先講到一啲信息恐慌程度啊，或者譬如叫疫苗陰謀論指數啊，係咪都有啲建議俾翻政府定係點樣嘅呢個？ 我諗。其中我哋嗰啲數字做出嚟就係、是、第一，我哋數字係嗰陣時做嘅時候，雖然係6月份啦，但我哋又起碼問到一條就係你到底有冇接種嘅。咁嗰個數字咧，就係、是、同當時官方出嚟嗰個接種疫苗比例係好吻合嘅。即係譬如話香港係25% 左右，我哋嘅數字。咁當時咧就係、是、大概接受疫苗咧22%，咁其他地方都係咁樣，即係話。其實我哋揾翻嚟呢7000多个咧，其實基本上係好吻合嗰個當時嗰個接種嗰個比例，咁令到我哋覺得個數據係即係幾有參考價值啦。咁我諗呢個其實我哋見到幾明顯嘅就係嗰個疫苗猶疑咧，其實香港係比較突出嘅，因為可能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疫苗陰謀論啦，對好多嘅個人啊制度有啲其他嘅猶疑啦，咁呢個傳統媒體嘅資訊又未必能夠去到 佢哋身邊啦，即係或者比較真係科學嘅建議。咁呢啲都令到我哋而家譬如見到嗰個接疫苗嗰個瓶頸其實出現嘅，即係由呢一日接60,000宗到而家差唔多可能得6,000宗左右啦，即係可能我未必最準個數字，但係即係話大幅下降。咁而我諗我哋呢度解釋咗點解會有一班人係真係唔去做呢樣嘢，因為佢好大嘅抗拒或者好大嘅懷疑。咁我諗牽涉到一方面，即係如果係建議嘅就即係喺信息上當然要比較點樣入目地去將呢啲嘅即係信息，即係正面正確嘅信息去入到屋啦。同時之間，即係針對性對於有啲特別有質疑嘅群體。 Okay, 即係其實頭先講到年輕人啊嗰啲，咁就去講係啦。咁就我諗，另外就係可以睇下亦都要即係我處理咗一個問題，就係數碼鴻溝，就即係話其實咧好多人而能夠接受到呢啲資訊，其實因為佢個生活家庭背景其實係有好大嘅差異嘅，都係。 Okay, 即係譬如咧女性啊、年輕人女性低收入群組係特別接受唔到呢啲資訊。 好啊，唔该晒郑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郑伟就系成大公共政策学系嘅副教授嚟嘅，讲到一个研究，香港人咧对于疫苗啦嗰啲嘅信息嘅恐慌程度咧都系相对低一啲等等，另外都比较到唔同嘅年龄群组对于疫苗安全啊成效嗰啲嘅睇法嘅。又听大家嘅电话，我有孔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你好，请讲。 系我想发表一下，因为而家嗰啲小朋友啊。即係啱啱聽到電台講嘅話，嗰啲疫苗可以去到3歲或者以上可以打。咁其實我都贊成嘅。咁因為即係佢哋要翻學啊，各方面嗰嘢都要即係有啲保護先好嘅咁樣。咁所以我即係其實就要多啲數據啊，即係要保證安全咯。 你都係小朋友係嘛都？ 個孫佢翻緊學嘅啊。咁我即係都想希望即係嗰啲小朋友啊，都有嗰啲新冠疫苗可以打咁啊，咁即係一話保護性啊全面啲咁樣。 幾大啊？你嗰個孫？ 4歲咯。 即係諗住一有科興降到3歲可以打，就應該都安排佢去打咗先會安全啲咁係嘛？ 都要即係睇安全，即係打咗之後咩特別因為佢啊有學校都有啲流感針安排俾佢打嘅，但係嗰啲唔同啊嘛，係流感針啊。即係同新冠疫苗唔同，咁希望即係新冠疫苗如果可以即係適合嗰啲歲數3歲或者以上打嘅，咁我都即係希望政府都可以安排下啦，係啦。 好啊，唔該曬孔先生，仲有潘先生都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蕭立文。 係你好啊，請講。 係我有兩個小朋友嘅，一個就係4歲，咁佢而家 K2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讀緊2年班嘅，咁我都覺得係我係贊成咧，都會係有針打俾佢打咧，我都覺得可以俾佢打。特別係科興，我覺得呢個技術會係比較成熟一啲咯。咁好似頭先有即係講開就會都打開流感針啊，都係呢種滅活性嘅技術咯。咁我覺得係比較穩陣一啲。 不過頭先嗰個聽眾都有提到，可能數據嗰啲都要睇喎。你哋有冇考慮嘅作為家長？ 我就冇乜特別去考慮，因為我相信呢種嘅技術咯。 即係滅活平台呢個技術。 係啦，係啦，滅活性呢種嘅技術係會比較穩陣啲。因為其實就講開就係話，我有個朋友啦，佢有個。有個仔咧都讀開呢個讀緊中學嘅，咁就打咗復必泰嘅針啦咁樣，咁佢就話個心有啲唔舒服，心有啲唔舒服，咁嗰、那個咁就當然醫生又話唔關事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嘅信息就影響到其他佢身邊嘅人咯。咁譬如我太太都未打第一針咁樣，咁所以我會反而又會留意提翻就係話。提出就話呢一類嘅信息會唔會再透明一啲咧？ 或者俾大家信心會大翻一啲咯。 嗯，即係可能再解釋多啲會可能更加適合啊！唔該曬潘先生，咁佢都話自己有兩個小朋友都覺得咧，對於滅活呢一個嘅技術咧，會覺得有信心多一啲。嗱，另外想同大家咧又講下一個嘅調查咯。而家啲嘅小朋友啦，無論除咗身體嘅健康之外咧，身心嘅健康都非常之重要啦。但成日都關心到啦，如果佢哋可能係嚟自唔同嘅階層，可能一啲基層嗰啲咧，佢哋嗰個健康咧都可能會爭啲。見到有調查咧，就係、是、發表啊，就是、關於喺深水埗同埋天水圍區嘅一啲嘅小朋友，就問到調查到有關於佢哋嘅營養攝取啊、一啲睡眠啊、運動量各種一啲健康狀況嘅情況。請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成個調查結果係點啊？有賽馬會同量計劃總監、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葉柏強，早晨。 早晨，刘文你好。 早晨，叶柏强，今次你哋呢一个调查咪主要都系深水埗同埋天水围区？我见系咪三岁至六岁嘅小朋友为主啊？都系。 冇错啊，赛马会同量计划，我哋喺过往三年咧，其实喺两个特别啲嘅地区咧，一路跟进紧咧，有1600多个小朋友。咁、我哋同小朋友家庭同埋学校咧，一路都搜集紧佢哋健康同埋智能发展好多嘅数据，发觉疫情期间咧，其实就出现咗好多嘅问题。 嗯，有冇睇到啲咩特点咧，或者点样睇到出咗啲咩问题咧？ 有啊，其实我哋整体见到咧，喺过往呢两三年咧，香港嘅变化好大嘅，咁就唔系纯粹讲基层嘅小朋友，而系其实基本上一般嘅小朋友，包括埋我哋中产嘅家庭咧，其实小朋友嗰个饮食习惯啊、作息同埋个健康咧，都出现咗好多令我哋担心，特别喺医院我哋见到好多啲令人忧虑嘅情况。不过咧，我哋系特别关注我哋基层嘅需要。所以咧，賽馬會同量計劃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做咗一個好詳細嘅追蹤性調查。我哋發現咧，喺基層地區嘅小朋友咧，其實個飲食習慣入邊咧，發現咗非常之嚴重嘅營養失衡。譬如咧，我哋發現咗喺過往呢段時間咧，其實好多嘅家庭小朋友咧，佢哋攝取個鹽分，即係我哋個鈉質咧，嗰個份量咧，差唔多有四分三嘅小朋友咧，都遠遠超過我哋需要嘅水平。嗱，嗰個影響咧，其實喺細路仔特別喺幼兒嗰個階段咧，會影響佢哋腎臟其他器官嘅發展啦，甚至長遠咧會令到佢哋有血壓高、心臟病或者長遠嘅新陳代謝毛病嘅風險高咗好多。同時間，我哋發覺幼兒咧，佢哋維他命 D 嗰個非常之重要嘅維生素嘅水平好唔夠。 維他命 D 係咪啱啱一陣咗 下？係啊，A、B、C、D 嘅 D。咁咧嗰個特點咧，因為維他命 D 咧，我哋不嬲都知道會影響小朋友嘅骨骼成長同埋發展。不過咧，近年我哋嘅數據咧就更加知道咧，維他命 D 對身體嘅抵抗力同埋嗰個過敏嘅風險咧都有好大關係。特別咧就甚至會影響到小朋友嘅智能發展。 嗯，頭先講到一啲結果，好想知道，即係譬如喺基層嘅兒童，點解譬如你話鈉含量嘅食物或者攝取得比較多，或者維他命 D 又相對又少一啲咧？係咪可能啲家長對於點樣吸收呢一啲嘅成分嗰個意識唔係好清楚，定係個原因係啲咩咧？其實 冇錯，林文，我諗個原因係多方面嘅啦。第一咧就一般香港嘅家長咧，可能特別係基層嘅家長咧，佢哋係會傾向咧選擇一啲比較容易揾得到，亦都係比較方便嘅嘢食。特別喺基層喺疫情期間咧，大家都知道啦，因為社交隔離咧，其實好多小朋友翻唔到學，咁所以一日三餐咧主要都喺屋企嗰度進行。咁我哋好多喺深水埗地區嘅小朋友咧，其實係住喺啲好細嘅環境，可能講緊係成間屋都係得幾十尺。咁喺一間咁細嘅房入邊要停留幾個禮拜咧，其實嗰個食物嘅選擇啊，同埋活動嘅空間咧非常之細，所以好多時候咧佢哋會選擇一啲除咗高熱量之外咧，可能係啲醃製啊、罐頭類嘅食物啊。就算我哋有啲社區嘅支援，譬如食物銀行啦，好多時候都比較容易咧攞到一啲罐頭類嘅食物。喺烹調入邊咧，亦都係傾向咧用一啲比較好味嘅方法，濃嘅醬汁啊，加多比較嘅鹽分啊，令到小朋友中意食啊。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失。嗱，至於維他命 D 咧，因為其實去到幼兒呢個階段咧，主要嘅維他命 D 除咗喺豐富嘅營養食物吸收之外咧，亦都要靠陽光同埋户外嘅活動咧，先至令到身體可以對維他命 D 嘅。所以疫情期間咧，我哋發現咧，其實小朋友有機會離開屋企或者做一啲户外嘅運動嘅機會少咗好多，所以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維他命 D 嘅。 另外我都想讲，头先食物嘅营养摄取可能都会影响到咪体重，你哋都有去做到调查。另外睡眠方面都想你简单讲下先呢两部分。 系啊，好啊，其实咧睇小朋友个整体健康咧，一定要全方位嘅。除咗营养吸收，要睇下佢嗰个运动量啦，睡眠够唔够咧，个体重会唔会有好大嘅变化啦，同埋整体口腔同埋视力嘅健康。我哋今次嘅调查咧，发现其实喺疫情期间咧，我哋香港嘅小朋友咧。 黐肥嘅情況咧嚴重咗好多。呢個咧其實我哋喺醫院見到嘅臨床嘅觀察咧係一致嘅。喺疫情呢個時間咧，喺賽馬會同樣計劃，我哋跟進嘅小朋友咧，其實喺頭兩年咧，15%度咧係有過重同埋開始肥胖嘅現象，但係去到疫情呢一年咧，大幅增加，去到有 25% 以上嘅小朋友咧，都係體重過重同埋黐肥。嗱，我哋相信咧，中間最大嘅原因咧係同個飲食習慣失調啦，吸收過分高熱量嘅嘢食啦，另外就係佢哋個睡眠時間都嚴重不足。根據健康同埋世界嘅標準咧，幼稚園嘅小朋友咧，其實每日係起碼需要瞓10-11小時以上。不過咧，喺我哋嘅 入邊 咧，係10-11小時係每日嘅基本嚟嘅。咁但係有90%嘅小朋友咧，喺平時唔使翻學嘅日子咧，都係瞓唔到10小時或者以上。就算係講緊係放假嗰啲日子，禮拜六日咧，其實都係得80%嘅小朋友做得到。 原因係啲咩咧？點解瞓咁少咧？佢哋去咗玩定係咩咧？ 我。在疫情當中咧，其實咧，我哋好客觀地咧，用咗啲科學嘅方法，我哋咧就大家都聽過啲 Fitbit 啦。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哋有一啲嘅佩戴工具 Active Glass 咧，就俾咗我哋一啲小朋友咧戴喺隻手嗰度，我哋就睇咗佢喺日常生活，包括咗喺翻學同埋唔翻學嘅日子咧，到底嗰個作息習慣。我哋發覺個作息習慣好亂啊，可能咧因為停課嘅時間比較長，困喺間屋度啦。所以小朋友咧已經日夜到亂咗啦，好多時候咧去到夜晚黑12點啊，天蒙光1點先瞓覺，係講緊個幼兒喎。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當個作息習慣搞亂嘅時候咧，太過夜瞓或者屋企個環境令到佢瞓得唔沉咧，最終咧其實佢個睡眠質素同埋睡眠嘅時間咧就會短咗好多。咁當然啦，我哋相信咧同過分使用電子產品，疫情呢個階段咧，平均我哋調查嘅朋友咧，每日係幼兒嘅階段咧係用4小時以上嘅電子產品，亦都運動量少咗好多。每日佢哋嘅運動量大概係得19分鐘度，遠遠低過世衞要求一個幼兒期咧需要有10分鐘以上嘅綜合嘅運動需要。 嗯，針對呢啲情況啦，而家可能疫情慢慢相對比起之前咧緩和一啲啦，你哋覺得喺呢啲小朋友嘅習慣上面，家長應該點樣做啊？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係啊，我諗唔單止係家長啊，亦都可涉及到我哋學校嘅老師啦，同埋我哋即係嗰個政策嘅制定啦。喺疫情開始穩定呢個階段咧，我哋覺得應該盡量珍惜呢一個復原嘅階段，盡快咧爭取翻小朋友咧有多活動嘅空間。嗱，學校當然我係鼓勵，希望疫情穩定，大家多打針之後咧就可以學校盡快恢復翻正常嘅活動，令到小朋友多有啲社交活動。咁我亦都鼓勵家長咧，要多大家小朋友咧去同其他小朋友開始有一啲嘅互動活動。咁咧親子活動一定要做嘅。嗱，喺屋企入邊咧可以多做一啲閱讀啊，或者有啲輕微嘅屋企入邊嘅體能運動啦，而爭取有啲比較安全嘅時間咧，多帶佢去户外做一啲行山啊、跑步啊呢啲中強度嘅體能。同時間咧，我諗家長要特別留意咧，個飲食習慣入邊咧要留意減低過分攝取鹽分，亦都要小心咧，就確保咧要有足夠嘅鈣質同埋有啲均衡嘅營養吸收。嗱，我哋其實準備咗好多嘅營養餐單，亦都希望咧政府可以喺學校嗰度幫助推廣。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去翻賽馬會同樣計劃 Key Steps 嘅網站咧，會睇翻我哋中間有好多營養餐單咧，可以俾家長參考。 好啊，唔该晒叶柏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叶柏强咧就系赛马会同量计划总监，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头先讲到啦，佢哋喺深水埗啦，同埋天水围区咧做一啲小朋友嗰度咧做一啲调查，了解佢哋一啲健康状况。譬如头先提到一啲营养摄取，讲到话佢哋每日咧摄取过多钠质嘅小朋友咧，佢哋揾到成75%嘅小朋友都系咁，但系话缺乏足够维他命 D 嘅小朋友咧都有成12%啊，大概系咁嘅情况。另外都问到一啲睡眠嘅情况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三名机组人员返港之后，先后确诊新型肺炎。返港之前曾经入住德国一间酒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外国疫情风险高，对外国回港人士都要严正看待，要防范出现第五波疫情。对于国泰要求海外回港的机组人员抵港之后头3日进行家居检疫。

昨晚由五点钟倾，差唔多到凌晨十二点几，都差唔多七个几钟，八个系揸住八个钟到。其实我哋大部分时间都系有三个钟头啦，都有超过三个钟头时间都系就住第一个，我哋系好难达到共识嘅呢个位。 第一个就系叫做 第一个点就系我哋嘅所谓我哋去削减，不停咁削减我哋所谓基本服务费嗰个问题。系啦，咁我哋就要求佢一个叫做加翻，同埋有个即系订立一个我哋最低标准啦，基本服务费就系电单车每个系单系五十，步兵系三十蚊咁样嘅。咁呢个其实系各方面，其实我哋都佢公司都比较强硬啦，喺嗰个位就因为佢讲到其实都佢哋都话系呢个系总部佢哋所谓成个即系佢哋嘅即系全球嘅政策之下，即系单价上面即系基本。嘅人工係會跌嘅，基本單價跌，但係佢會另外一個變咗一個組合形式，即係譬如話基本服務費加距離，再加其他嘅獎金嗰方面咁樣。咁佢都話呢個係佢全球趨勢，甚至係全球總公司嘅，我可以講話係命令啦。佢都冇辦法有任何嘅即係妥協嘅呢部分。咁其實我哋都曾經都話，咁既然係咁，都傾唔到落去啦。咁我哋唯有繼續啦。咁然之後去到不停去講翻，其實喺經營上嘅問題啊、困難啊，咁但係佢就跟我哋讲，今次佢哋认真会聆听晒我哋，因为我哋唔单止一个诉求，我哋差唔多有十几个诉求同佢哋表达出去。佢哋话，咁喺会上佢都话，其实第一个点相信系最困难去倾，但系佢哋话如果俾时间佢哋咧，嚟全部下面嘅点咧，佢都觉得系合理，同埋佢都有信心可以解决到嘅。咁所以第一步其实我哋都倾咗相应三个钟咁耐啦，咁但系中间都初步都。要睇埋其他嘅情況先至做決定，但係喺會上佢因為其實我哋牽涉到一啲技術層面上嘅東西，講緊咩咧？譬如講緊 Apps， 即係佢哋個平外賣平台，外賣員用嗰個 Apps 上面嘅，譬如話個地圖嘅問題咧，地圖問題即係咩咧？拉直線啊，所謂即係譬如明明係中間 距離 海太距離嘅。佢哋唔係用所謂我用 Google Map 用條路線，即係用馬路咁樣行，佢哋用條拉條直線咁樣嘅，咁變咗係有時佢個計算方式明明係隔住個河，隔住個河嘅或者佢個海嘅，咁佢就拉條直線最近係200，但係問題我哋行馬路嗰啲咧，其實講係1公里，所以呢啲問題我提出咗，咁但係問題佢都講到明，其實我哋好多提出嘅問題都好實在啦，同埋係有用啦，咁佢都。但是他都希望可以解決，同埋相信有信心解決，但問題好奈何點解我哋琴日個會議係佢哋十幾都未有任何共識，因為佢話好多時都要留待總部要請示佢哋嗰邊嘅情況可唔可以作出嘅改善，尤其是技術層面上東西。咁、我哋見到呢個情況，我哋留待星期四去得到公司回覆，我哋再決定。 但我想知咧，對於即係勞方方面，即係對於外賣員方面咧，係咪一定要達到，起碼頭先你講到第一項啦，最重要嗰項就係嗰個基本服務費有一個最低，即係唔可以無了期咁樣不斷減落去嘅，係咪一定要達到呢項就已經得啦？其他嗰啲都可以慢慢傾啊，定係全部我見你哋十幾項訴求都一定要達到曬資方承諾嘅定點？ 最頭五點，第二個就係有所謂嘅我哋所話停啫，我哋暫停大家嘅嗰個帳戶去服務啦，呢、這個係。都未有初步共識嘅。另外就係所謂中間係我哋有嗰個叫做最關嗰個 Apps， 頭先講咗啦，嗰個地圖問題啦，呢、這個直接要解決到啦。咁呢幾其實就五大點，我都唔太初步太記得先，因為頭都傾咗太耐。係咁，但係呢，我哋嘅最基本五個點係一定要去應承啊。仲有另外兩張我哋俗稱孖單咧，咁佢 cut 咗服務費嗰度，佢哋都未有作出任何嘅回應嘅。係、咁我哋呢幾步。他們說真的要請示即是總部那邊的情況，所以我們這五點我們留待他真的總部去作出決定，我們先至即是看下一步行動，因為其實暫時沒有真的，他們都說很多事情是牽涉到整個系統更改，甚至乎是整個制度更改去請示上頭，因為中間我們開會的情況他們都需要去我哋俾時間去15分鐘到去同即係另外一啲人去傾，我相信都係其他公司或者係其他佢哋跨亞太區咁去傾啲嘢，所以都明白嘅。 Okay， 但你覺得幾大機會達成到共識咧？如果真係涉及唔係一個分區嘅政策，淨係全球佢哋唔同地區嘅一個共同政策，冇理由獨你香港有一個唔同嘅做法噶嘛？即係可能佢哋都好難交代。你覺得有幾大機會達成到共識咧？同埋我見佢哋話，就算係唔設一個叫最低服務費，佢哋有其他嘅即係叫做補償啦，即係譬如有啲獎金嘅計劃啊，咁都可以叫做補到一啲你哋嘅 一啲外賣員嘅收入嘅咁，其實係咪呢個係唔收貨嘅咧？外賣員都 我哋係都重申，我哋喺咁多個訴求，有即係頭先有幾個重要嘅點，一定係一定去應承我哋先至收貨嘅，甚至乎要求去寫 back and right， 即係寫清楚白紙一字呢幾樣嘢係會做到，同埋應承會做幾時落做就落落，或因為時間表，我哋唔相信佢再即係空口講白話，我哋應承啊，出個電又話係就算啦，因為呢啲我哋唔單止一次嘅試過，咁但係我哋希望係一個所謂完整嘅 package 啦，我唔係爭，我只爭取呢樣嘢就完，我哋係長後嚟，我哋希望。我哋代表都希望長遠啲去諗，即係成個 Foodpanda， 我哋作為外賣員嘅發展係，因為 Apps 上面嘅問題，希望佢可以即時或者俾啲時間表改善，尤其是 Map 嗰個問題，係啦。咁我哋樂唔樂觀咧？其實我哋見到即係 Foodpanda 代表佢嗰邊都係有誠意嘅，同埋佢喺考慮上會上都講話，其實佢見到我哋嘅訴求都係合理同埋有建設性。係啦，係真係改善到，同埋佢都有信心可以改善到。咁但係好奈何係要得到即係佢哋總部去提出所謂去 Apps 上面咩嗰個地圖上面嘅大改動啦，甚至乎啲技術層面上佢要請示佢點處理啦。咁我見到公司係有信心同甚至乎係可以同公司有即係總部談判，所以我哋真係都等待公司去作出呢個結果先咯。 嗯，嚟緊就再傾就禮拜四啦，去到 係啦。 如果傾唔成，或者你哋會唔會有下一步嘅行動？同埋，我想知而家你哋嗰個罷工係咪停曬㗎啦？已經 因為暫時都係你都知道，其實外賣員都有8000多人，咁其實我哋都暫時即係都冇任何呼籲罷正式做罷工啊，但我哋只必係變咗係留待外賣員自己選擇行動，因為其實都知道大家係有生計嘅考慮，咁我哋都希望大家支持或者留待，即係嗰個結果再睇下一步行動係點啦，即係唔好太過即係繼續去影響到其他人餐廳嗰啲情況，咁我哋都未知下一步點嘅，但係都係希望大家留待星期四。即个结果再决定下一步，如果即系谈判里面嘅成果，我哋觉得唔好嘅，咁我哋真系会再落嚟，从即系外卖员再商讨下一步行动。咁唔排除会即系之前所讲话，继续可能圣诞、新年去继续发动啲罢工行动吓。咁要留待公司嗰边嘅回应啊，真系要。 OK， 好啊，唔该晒何鸿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鸿兴系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组织干事嚟噶，讲到外卖平台 Foodpanda 外卖员一啲嘅即系之前有一啲罢工嘅行动。抗议他们一些基本服务费被削减的情况，接下来星期四就说跟资方会再谈，我们继续留意着，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关于电影在香港，中国山周报必然是一个电影观赏的交流中心，因此研究香港文学的杂文列举出那个时代一班撰写影评论述电影和人生的文章，真是蔚然成风。中国商周报和大学生活这些刊物担当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罗卡的电影之旅讲的是电影，是他个人观赏电影的感受和回忆。不过他还有一本电影的大书，由他主编，就是《六十封上中国商周报影评十年》。这本书真是括罗了很多作品，罗家为香港的电影观赏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录。 那个年代外文电影评论杂志有 Sight and Sound， 香港除了日报晚报的电影观赏指南之外，很少为评论一部电影的影评。这本结集可能是香港唯一的一部影评结集专书，颇有价值。 看电影亦都讲影评，电影的结构和文学的佳作可以说同样重要。看一部好电影那种享受，跟读一本感人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不遑多让。而且因为电影的影像比起文学来说鲜明，演绎亦都嚟得精彩，因而更见魅力啊！ 当年的电影评论和介绍，除了中国学生周报的电影版影评必读之外，台湾文星的重刊亦都出版了一本现代电影导演散论，介绍了当年不同国家的著名导演以及他的代表作，为我们的国际电影知识添上重要的视角。 今日的国际电影是我们当下时代的脉搏，不看电影真是不知人间何世啊！罗家的电影之旅应该有他的新电影之旅啊！昔日之旅走到今日，作品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多元，确非昔日作品所能代表晒嘅。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我哋自己嘅电影之旅，都有自己嘅观后嘅手记嘅。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为期两个星期的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呢，早前达成了这个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今次其中一个的重点就是现在涉及到197个的代表团签署了这个公约，重点之一就是说限制煤炭使用，有一个的承诺就是公约要求呢缔约方是加速努力逐步减少不减排的燃煤发电，以及是逐步淘汰低下的化石燃料补贴等等的。那这个呢对于一些环保团体来讲，点看今次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或者达成一些的共识呢？请你位嘉宾在电话旁边有绿色和平项目主任伍汉林。早晨。 早晨。 早晨，伍汉林，可不可以讲下今次你们点看达成在气候变化大会那个的成果或者的意义如何？ 咁我哋就覺得今年啦，即係呢個氣候大會去達成嘅成果咧，其實就幾唔夠噶。咁因為啦，其實呢個協議咧，佢都唔係好去到即係大家都聽過嘅 1.5 度。咁呢個協議其實即係當初啦，巴黎協定嘅時候咧，就話要全球啊一齊努力將全球呢個升温限制 1.5 度之內啦。咁然之後呢次嘅協定咧，佢哋提出一啲新嘅措施啊、新嘅目標啦。咁但係加埋上起身啦，我哋睇翻聯合國一啲科學家就話啊，如果全世界做曬今年承諾都好啦，其實都淨係足以將呢個全球嘅升温限制喺2.4 度嘅啫，其實係距離我哋所講嘅 1.5 度係有啲距離嘅。咁佢亦都有啲重點啦，即係頭先主持你都有提到，就話佢哋會分階段去。用少啲去需 減少 去減少呢個煤炭啦，係啦，咁就唔係淘汰，咁其實有少少區別，即係因為減少就減少到幾多咧？其實我哋呢一刻未知，咁但係如果佢一開始用嘅字眼係淘汰，咁其實係去到零嘅意思啊嘛，咁其實有個距離嘅。咁另外啦，呢次嘅公約亦都有講到就話啊，佢哋會保護森林啦，喺2030年嘅時候。咁但係而家去到2030年，仲有九年嘅時間喎。咁中間呢九年八年會發生啲咩事呢？咁我哋好難保證就話佢呢九年八年係咪會斬咗啲樹，到時候30年仲有冇樹俾你去保護呢？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咁另外啦，呢次協定亦都有講一啲甲烷啊等等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仲見到好多位置都有好多更進取嘅空間俾各個國家去進取少少去為呢個氣候出力咯。 我想先讲翻煤炭嗰度啦。头先你都讲到话，公约嗰度咧就话，缔约方亦承诺系即系分阶段啦，去减少呢一啲燃煤去发电咁样。但系另外就话逐步淘汰一啲低效嘅化石燃料嘅补贴咁样嘅。我想了解，其实佢有冇具体就咁一句啫？有冇话具体话究竟几时要做到逐步减少到几多，或者具体要每一个国家要做啲乜嘢嘅方法，点样去做去达至所谓嘅逐步减少？因为而家呢个就咁听逐步减少，即系具体要点做咧？大家好似又冇一个时间表，唔知点做咁样噶。系咪下一步仲有嘢要做定点啊？系。 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幾大嘅漏洞嚟嘅，喺呢次公約。咁呢次公約佢提出咗唔同嘅一啲都幾標題性質嘅一啲目標啦，即係例如頭先你講到呢個消減啦。咁但係其實幾時咧，我哋都未知道。咁我哋睇翻會後啦，其實最後總結嘅時候，佢就要求世界各地嘅領導人啦，喺下年嘅COP27。他們先出回來去提供這個時間表，那我們就覺得啊，其實你為什麼要等多一年才給個時間表，現在大家未追到 1.5 度的目標，是不是應該盡快去 提出一個時間表路線圖咧，咁但係唔係嘅，咁原來大會就話佢哋下年先會提出，咁我哋而家手上嘅資料亦都冇佢哋即係唔同國家或者成個聯合國點樣去到一點五度啦，咁唯有等佢哋下年嘅 COP27 先知道佢會點樣去達到一點五度啊，點樣去減少煤炭啊，點樣去處理其他化石燃料啊等等。 嗯，頭先講到話即係逐步減少呢一個嘅燃煤發電啦，我見之前一個嘅草案版本咧，其實有一度有傾過係逐步淘汰嘅，系咪当中有一啲嘅国家系反对，或者佢哋嘅考虑系点样咧？以你所知， 系啊，头先都提到啦。咁其实一开始个字眼系用淘汰嘅，咁其实喺最后啦，咁就改咗做消减嘅。咁其实就系、是会议中啦，咁呢个协定系要联合国咁多个成员，即系约束国都会要去签嘅。咁就有國家啦，咁就覺得啊，我哋喺度發展緊，如果轉用煤，我可能會有一啲經濟壓力等等啦。咁佢哋有唔同嘅考慮嘅，咁呢個其實理解嘅。咁所以就有啲國家佢哋就提出咗去消減啦。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嘅國家覺得啊，幾失望啊，因為本來開呢個會係諗住好進取咁樣為氣候做啲嘢噶嘛，咁點知最後啊，原來係冇咁進取嘅咁樣。咁但係總括而言啦，即係第一次嚟嘅，呢個係第一次喺聯合國嘅一啲協定入面提到話要減少用煤，咁都係一個好清晰嘅訊息，就話俾全世界知，其實煤係會逐步減少，然之後最後可能會被淘汰嘅。咁起碼都警示到世人啊，煤係會越嚟越少㗎啦咁樣。 嗯，有冇即係今次達成咗呢一個嘅公約承諾之後咧，有冇任何嘅機制係確保每一個國家係跟住個承諾去做嘅咧？ 咁其實以前都有簽過好多呢啲公約，咁以前就冇嘅。咁呢一次嘅公約有個新嘅位置啦，就係會有個問責制嘅。咁雖然問責制最後點樣去實行呢，都係由要等到下年先知啦。咁但係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嘢啦。咁就係、是、佢哋終於會有一個問責制去問責返啲國家或者政府，點解你會喺你嘅目標去唔到2030年減少一半碳排放㗎咁樣。 嗯，我见头先你提到譬如甲烷啊，譬如2030年之前啊，要结束佛林啊呢啲情况，你都有啲睇法啦。另外，我见到其中有一点，今次应该都系成果之一嘅，就系话大会系筹得一啲新嘅资金，协助一啲发展中国家去适应气候变化，并且应对一啲嘅破坏同埋损失，系咪有一个呢一方面？呢、这、一个有几重要呢？其实 呢个好重要噶，咁首先咧喺巴黎协定嘅时候啦，咁就一啲发展咗嘅国家就承诺咗会每年俾1000亿美金去一啲发展中国家去支援佢哋应对同埋适应气候变化嘅。咁因为其实一啲发展中国家佢哋可能一啲岛啦，我攞呢个岛嚟做例子啦，咁可能一啲岛国啦，佢哋可能海平面上升啊，加风暴潮啊，其实佢哋好难去应对呢啲咁嘅措施，佢哋都未必有钱去起堤坝之类嘅嘢。咁就好需要一定嘅資金啦，去幫佢哋適應啦，同埋去可能將佢哋啲煤轉成一啲其他嘅燃料啊，或者發展開咗新能源啊，都需要唔少嘅資金。咁所以其實呢個錢係重要嘅， 對於發展中國家 係啦，係啦。咁而對咁而喺呢次嘅公約啦，就確保咗即係巴黎協定佢哋當時嘅承諾啦。咁其實過去嗰六年都冇。唔係真係做到嘅，咁今年啦，佢哋就承諾啊，真係一定要做到啦，咁樣，咁亦都會撥出新嘅資金來源去幫助確保呢個承諾會做到啦。 但其實佢哋唔做一啲所謂富國啦，係唔俾一啲嘅援助去俾一啲發展中國家，係冇任何後果，或者有冇話點樣令到佢更加要遵守到個承諾㗎？今次有冇提到 嘅？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個問責制啦，咁以前就冇一個問責制嘅，咁頭先講到呢個1000亿嘅呢一個承諾啦，咁其實喺過去六年都即係籌到大概係700亿咁樣左右嘅，咁即係都爭少少咁樣，一直都去唔到嗰個數字。咁呢一次就聯合國負責收錢啦，收完再分翻錢俾嗰啲國家啦，咁就中間會多咗個問責制咁樣。 嗯，最后講下咧呢一個今次嘅公約咧，對於香港市民嚟講有冇啲乜嘢即係提醒啊咁樣嘅？ 我諗都係提醒翻一樣嘢，就係其實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同呢個氣候相關啦，即係氣候變化係影響緊每一個人嘅。而我哋雖然香港人可能唔係，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會去到呢個會議度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喺呢個地球度，都喺度承受緊氣候變化啦。而我哋做緊嘅嘢都會影響緊個氣候嘅。 咁所以我哋都平时要为气候出分力咯，我哋嘅生活上。 OK， 好啊，唔该晒吴克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克林就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嚟嘅，讲到今次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日讲到气候暖化对好多唔同嘅环境都有影响啦。咁今次都达成咗一啲嘅成果，包括头先提到煤炭嗰方面啦。咁另外都提到有过百个国家嘅领袖都承诺2030年之前咧会结束伐林等等呢一啲嘅结果倾咗出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